爱的想念，睁大不开的眼，太过忠于直觉，对不对？爱情未来不可以让我为所欲为。如果没有感觉，墨镜何必遮掩？这样明的一脸还不肯退，坚持一点感觉，情人也会如此狼狈。如果没有感觉，那么眼角的泪，安慰都显得那么可悲。不愿羞涩的感觉让我伤痕累累。 这是来自于谢霆锋的歌，如果没有感觉。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呢，我们要跟你听到的是来自于蔡健雅的作品。接下来这首歌包括整张专辑几乎都是蔡健雅在结束恋情之后写下的作品，所以创作的灵感和源头要不然就是因为热恋的无限的热情，或者是起源于悲伤痛苦的开始，这样也许才能够激发出一个创作人写作的本能。接下来这首歌有一个很好的名字，叫做达尔文。顾名思义，它是以进化论为观点，只不过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植入到爱情和这首歌里面。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保持单身，忍不住又沉沦，兜着圈子来却又是苦等。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懂得永恒得要我

大牌朱大哥，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各位好，我是林哥。刚刚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黄舒骏的《马不停蹄的忧伤》。这首歌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而黄舒骏本人呢，也被拿来跟罗大佑相提并论。接下来呢，我们要跟你听到伊能静。